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在台湾的职业棒球成立以前，中华队就已经在国际的球场上征战多年，也为台湾获得了许多的奖牌与荣耀。台湾的职业棒球联盟成立以后，台湾的棒球水准也渐渐提高，逐渐在世界的舞台上崭露头角。而在台湾棒球这么长久的历史当中，总有几位国外的球员与中华队有极大的渊源，像是刘胖、刘贤正与田中将大等等。在影片开始之前，先提醒大家，如果影片当中有一些用词不中立的部分，纯属影片效果，就请大家别介意，抱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听我说明就可以了哦。好的，订阅好我，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开始吧。埋了这么久的梗，现在还是要得告诉大家今天的主角是谁了。这名球员就是现效力于美国职棒大联盟红雀队的金广炫。为了服务想要认识这名球员的观众，先来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名球员金广炫。在韩国地区被誉为近年最强的左投手，在青棒时期就与刘胖、刘贤正与韩基洲等球员齐名，以地区指名的方式进入了 SK 飞龙队。在韩国职棒效力的11年当中，出赛了 1673.2 局，留下 3.27 的防御率，8次的完投当中有3次的完封，夺下了1456次的三振与646次的四坏球保送，曾在08年赛季中一举包办了胜投王、三振王、投手金手套与年度 MVP 奖，因多次在国际赛上先发击败日本，同时也有着日本刺客的美称。2019年球季结束后，宣布想要挑战美国大联盟，在年底中也如愿以偿与红雀队签下两年800万美元的合约，目前暂时从先发投手转任为红雀队的终结者。究竟这么完美的投手与中华队拥有什么样的渊源呢？故事得先从2005年开始说起。中华队前往仁川打亚青赛，在拥有郑凯文、蒋志贤、唐兆廷和余德龙这样子的完美阵容下，在四强赛上碰上了拥有刘贤正、韩基洲与金广炫这三号人物的韩国队。比赛中，韩国派出了刘贤正担任先发投手。中华队虽然在第一局夺下了一分，但是到了第四局先是被追平。七八两局又被打下了三分，九局上三分落后的中华队，韩国派上了韩基洲上来关门，而中华队在黄志祥与林坤胜的带领之下追平比数，让韩基洲救援失败。这时韩国派上了金广炫上来救援，来了，听到这号人物，中华队却步了。最终金广炫成功封锁台湾打线，让中华男儿没有继续攻下分数，因为在没有打下超前分的情况下，十局下半被韩国队打下再见分，以5-4落败。最终止步于四强赛，夺下第三名。这一次的对战是由金广炫夺下胜利。06年在古巴举办世青赛，多位台湾的好手入选成为中华代表队。中华队拥有郑凯文、林哲轩、陈俊秀与郭彦文等好手的豪华阵容，打败了其他国家，顺利入围八强。在八强赛当中，与韩国队首度碰头，韩国派出金广炫先发对战黄志龙。虽然黄志龙主投 6.2 局，只被打下两支安打，失掉一分。但是隔壁的金广炫当天像是杀红了眼一样，用微笑封锁了中华队的豪华打线，主投九局只被敲出五支安打，夺下完投完封胜。韩国队以一分之差击败中华队，让中华队最终止步于八强赛，夺下第五名，没能顺利杀进四强赛当中。这一次的对战再度是由金广炫夺下的胜利。随着金广炫进到职业世界后，面临到的也将是更厉害的中华队。他将在奥运八强三当中面临拥有火哥、恰恰与张泰山的中华队，究竟中华队是否能够演出完美的复仇戏码呢？2008年北京奥运前，在台湾举办了八强三的资格赛，与韩国队碰头之前，中华队跟韩国就已经拿下5-1的成绩。台湾确定与韩国跟加拿大一起抢下北京奥运的门票。韩国队在对战中华队的比赛当中，派出了金广炫对决当时被誉为最速侧投的李正昌。李正昌通过一局上半的考验后，进入了一局下半。金广炫踏上了与中华队对战的投手丘，开路先锋火哥靠着脚程打出内野安打上垒后，林哲轩打出二垒安打送回垒包上火哥，林哲轩向金广炫复仇成功。 一分，这个球打成一个游击方向，游击手接到正后行进接传偏啦。 面临到恰哥凹到两好三坏后，意外投出偏地的球路保送， 一二垒有人的情况下，张泰山打出内野滚地球，原有机会双杀，却发生这样子的意外，夺下第二分。 强攻的味道，这个球打成一个游击方向的反弹球，游击手接到之后先传二垒，再往一垒送，来不及了，其中一个爆传，跑者绕过三垒要回来得分。 第一局结束后，中华队2-0领先韩国队，但是谁怎料也不会想到，当时22岁的李正昌却在第二跟第三局被打下四分。一路打到第五局下半，金广炫仍然留在场上投球。中华队落后两分的情形下，金广炫第三度面临到已经从他手里打出两支安打的火哥，结果三垒手火车过山洞先让张建民上垒，林哲轩短打将火哥送上二垒。来了，那个超级会打国际赛男人彭正明上场了，敲出穿越的安打送回垒上的跑者，打下一分。 反方向，这个球漏掉了。李大浩减少，这球斩牛街应该有机会穿过去，这时候跑者绕过三垒皮卡杆，左岸手漏掉了，中华队 可惜最终中华队后继无力，让金广炫先发五局仅被敲出5支的安打，虽然失掉了三分，但是还是拿下了胜投，中华队最终以3-4落败给韩国队。这次的对战依然是由金广炫夺下胜利，不过我们也已经开始闻到金广炫在国际赛当中开始摇晃的味道了。之后中华队在各项国际赛事当中都没有与金广炫碰头，双方继续磨练自我，而持续进步的双方在下一次碰头又会产生怎么样的火花呢？6年后，2014年的仁川亚运上，中华队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复仇。韩国队派出全明星的队伍来参加仁川亚运，而中华队则是派出多位业余与小联盟选手来参加比赛。在预赛上与韩国队碰头的情况下，被韩国队以10-0提前结束比赛。不过中华队还是很奋力的杀进了准决赛当中。准决赛中靠着郑凯文的投球击败了日本代表队，金牌战上再度与韩国队碰头。而这一次，韩国派出了金广炫先发对战郭俊麟。韩国队虽然在一局上半无人出局攻占满垒，但是郭俊麟连续3振掉了两个打者与送出一个内野滚地球，安全下庄。一局下半，金广炫踏上了对战中华队的投手丘，一上来就被当时旅美的球员陈品杰打了三垒安打，林汉再打出内野滚地球送回一分。之后双方投手互相压制对方的打线，在5局上半，韩国靠着连续安打与失误从郭俊麟手中打下了两分。在6局以前，金广炫主投5局只失掉一分，让韩国队以1分领先中华队。而美梦往往终究只是一个梦。6局下半，林坤生先从金广炫手中打出安打，一二垒有人的情况下，林汉再打出一垒安打追平比数，郭彦文补上一支高飞牺牲打逆转战局，单局从金广炫手中打下了两分，顺利的让金广炫在6局未投满的情况下，就从投手丘上走了下来。这一次的对战是由中华队复仇成功，取得胜利。当然，最近一场比赛，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有兴趣的人可以直接上网查一下结果，这边我就不提这场比赛了。妈，这么精彩的比赛，为了观众的权益，在这边怎么能不提一下呢？19年的12强赛上，中华队在预赛中击败同组的委内瑞拉与波多黎各，仅仅败给了日本，以2胜1败的成绩杀进了复赛当中，而韩国队则是以3胜0败的成绩进入了复赛当中。在台韩大战以前，金广炫宣布自己想要在赛季结束后挑战 MLB。当时在预赛当中，金广炫就缴出了好表现，证明自己的身手。而这场台韩大战也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韩国媒体在新闻上写下金广炫要在12强当中血耻，洗白过去自己在仁川亚运上被打退场的回忆，同时写下韩国要赢台湾是不难的一件事情。直接写下韩国已经稳稳进入了4强，就这样，双方都带着要打爆对方的决心，究竟会产生怎么样的火花呢？当天比赛是由金广炫对决台湾弃打从头的张毅，一局上由中华队先攻，金广炫踏上了对战中华队的投手丘。虽然第一棒的老胡跟第四棒的林鸿玉从金广炫手中打下安打攻占一二垒，但是陈俊秀遭到金广炫3振安全下庄。中华队这边的张毅虽然也被攻占2、3垒， 但是顺利的解决掉了后续的打者下庄。二局上半，王维成先安打上垒后，王胜伟敲出滚地球，靠着野手选择上垒。这时候抗寒斗士军高宇杰出场了，从金广炫手中打出二垒安打，带有一分打点，让中华队以1-0领先韩国队。 还是他在中职的新人年呢、哦？这球打得不错哦，没有接到，有的跑了，跑！王胜伟冲过来得到了中华队的第一。 这支安打之后，老胡又补上了一支一垒安打，送回高宇杰。中华队在二局上半从金广炫手中打下两分的领先。 这球咬中，边锤安打，带着要打点的高宇杰冲回来得到了中华队的第二分。老胡。 二局下半，张毅再度被攻占一二垒，但是展现出霸气威能，冻结垒包上的跑者，没有失掉任何的分数。四局上半，中华队攻势再起，先靠着林立的安打上垒后，王威成补上一支短打，将林立送上二垒。最后，王拔再补上一支一垒安打，从金广炫手中打下第三分。 这球有机会哦，有机会哦，就是安打。这个安打球现在要冲回来得到分数，林立，欢迎回来。 掉了这三分后，再被高宇杰补上一支安打，韩国队的总教头终于不忍了，将投手球上的金广炫换了下来。最后，金广炫只投了3.1局就被打出八支的安打。虽然送出了三次的三振，但是同时也失掉了三分的分数。最后，中华队以7-0击败了韩国队。金广炫在最后这一场战役当中吞下了败头，这一役也让韩媒与韩国球迷相当崩溃，直接给这场战役冠上了国耻的称号。而这一次的对战，则是由高宇杰与张毅两位新人技压金广炫，让中华队在五次与金广炫的对战中夺下了两次的胜利。当然，最后金广炫也没有受到这件事件的影响，成功与红雀队签约后，完成了旅美的梦想，成为红雀队依赖的投手之一。不过，双方下次的碰面会是如何，亦或是12强就是最后一次的对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故事。好啦，以上就是我对于中华队与金广炫渊源的介绍。有哪里少提到，或是你觉得应该要提提的，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做分享。另外，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如果可以，欢迎动动手指按下订阅以及分享。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我是阿都，我们下次见，拜拜。